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三，农历11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本是白天以晴为主，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阳光充足，风力明显减小，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持续变冷，白天的最高温只有-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3天气温一直都在冰点以下，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机场高速主路尾沟路段进京有事故，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有影响，对后车通行也是有影响的。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西三环丽泽桥到航天桥，西四环丰北桥到定慧北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五环园博园桥的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宛平桥。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连年灾荒，民不聊生。三位打算共同干一番事业的年轻男子选定一处村庄小屋后的桃园，此时正值桃花盛开，他们准备了青牛白马作为祭品，焚香礼拜，宣誓完毕，三个人按年岁认了兄弟。这便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桃园结义。这段历史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涿州。涿州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地。历史上的这三位著名东汉英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传说张飞卖肉，藏肉于井，才有了卖绿豆的关羽揭起了井盖，才有了关张二人的厮打，才有了卖草鞋草席的刘备一龙分二虎，才有了桃园三结义，才有了波澜壮阔。这些是小说的演绎吗？在涿州能否追寻到历史的真相？涿州这片土地不仅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地，东汉政治家卢植、中国地理学之父道源、苦吟诗人贾岛、宋太祖赵匡胤等皆出于涿州。是什么原因让这座古城人杰地灵？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涿州博物馆负责人讲述幽烟沃壤涿州探访。 是的，今天我们的北京从这里出发要来到了3集，我们要带您探访幽烟沃壤大美涿州。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呢已经是等候在直播间外了，在一组文化服务资讯之后，他就会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访大美涿州。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为了切实纠正一些文艺节目出现追星炒星、泛娱乐化、高价片酬、收视率点击率造假等问题，市广播电视局发布了有关实施细则，提到要坚决纠正高价邀请明星、竞逐明星的不良现象，把更多普通群众作为作品的主角、节目的主角，着力讲好新时代百姓身边日常故事，还要严控偶像养成类节目、影视明星子女参与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进一步减少明星参与的娱乐游戏、真人秀、歌唱选拔类节目，鼓励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和少儿纪录片、对农等公益节目播出量，支持制作播出更多优质的原创节目。国家图书馆读书周正在举办中，12月24号到12月30号，国家图书馆将以让传统经典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举办阅读互动、文化展览、培训讲座、影片展映等系列的读者活动。读书周期间，国图还将举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等十场展览，以及周易的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等三场讲座。国图总馆南区综合阅览室将开展记忆中永恒的经典主题活动，推介馆藏文献资源和服务，现场为读者准备了抄写本和钢笔，读者可以落座阅读誊抄经典段落。考古方面，河北定州市发现了清代灾后重建记事碑，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墓志铭碑较多，灾后重建记事碑比较罕见。这个石碑体现了乾隆年间冀中一带民众在洪灾之后团结一心重建家园的史实，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水文特征及民族心理特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拍卖方面，提到日本比较火的艺术家，大家想到的会是草间弥生啊、村上龙等等这些在国内知名度比较高的艺术家，但是在今年的拍卖市场上，有一位日本艺术家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拍场的拍卖名单上，他就是藤田四治。藤田四治1886年生于东京，他将日本浮世绘版画所使用的细致线条融合于西方的油画中。苏富比公布了2018年最贵的画作拍品，莫迪瑞安尼的《向左侧卧的裸女》巨作以 1.57 亿的天价荣登苏富比空前最昂贵艺术品宝座，而这幅画是莫迪瑞安尼毕生所创作的最大尺幅的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印度尼西亚西部巽他海峡12月22号晚9:30左右突然发生海啸，公布的最新数据，海啸已造成至少373人死亡，1456人受伤，仍有大量人员被埋在房屋的废墟下。造成这次海啸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火山喷发导致的海底滑坡以及满月潮汐的叠加效应。印尼气象机构已经确认，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在近期的喷发中坍塌了一部分，目前火山仍处于活跃状态，可能再度引发海啸。韩国交通部将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推迟召回问题车辆并隐瞒车辆设计缺陷，导致韩国超过40起发动机起火事件。韩国政府将因此对宝马罚款1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900万元。调查组认为，这些汽车起火原因是废气再循环系统的冷却器设计有缺陷，导致冷却剂泄漏。最近有计划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吗？正值炎炎夏季，南半球国家澳大利亚本周将迎来一股热浪袭击，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飙升至新高，甚至比往年12月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12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南澳大利亚州内陆地区的气温同样将突破40摄氏度，其中位于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可能会在30号左右迎来46摄氏度的最高气温。印度首都新德里最近两天空气有害颗粒物的指数连连破表，遭遇今年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当地政府部门将预警级别由严重上调至了紧急。印度政府先前指认一些地区焚烧秸秆的陋习仍未革除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 备受关注的英国第二大机场盖特威克机场之前因为受无人机干扰停运，目前部分恢复了运营。操纵两架无人驾驶飞机入侵机场，干扰航班，致使数以万计旅客滞留的真凶仍然没有归案。警察局目前释放了两名嫌疑人。欧洲各国都在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意大利参议院通过20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打算给购买低排量汽车补贴至多6000欧元，约合47000元人民币，同时对购买大型汽油车和柴油车征税。根据预算案，向传统汽油车征税的举措将不再适用于小型家用车，仅适用于运动型多功能车，也就是 SUV 等更大型的大排量汽车。电力和混合动力汽车将得到更多的补助，但是超过50000欧元的车型将不会得到补贴。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随着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推进，普通工薪阶层的实际纳税起征点将大幅提高。根据测算，对于能够享受三项或以上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来说，月入万元可能都无需纳税，而成了零纳税者。这些大幅增加的零纳税者仍然可以从税务机关获得纳税记录，不会因税法修订或起征点提高而中断纳税人的纳税记录。明年的1月1号起，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将率先全面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实现电子收费。停车人可通过北京交通 APP、 微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城市服务等4种渠道获知停放时间和费用，并在线缴费。今后还将逐步扩展在线缴费渠道，同时使用北京交通 APP 通过微信、支付宝或 ETC 支付，停车人还可实现无感支付。停车人也可以现金缴费。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47个街道办的服务窗口和全市22个 ETC 充值网点提供现金代缴服务。北京小客车指标办昨天公布了2018年最后一期指标的审核结果，本期有超过306万人申请普通指标，比上期增加了6万人，中签难度将再创新高。本期个人新能源车的申请者破了42万，按照目前的分配规则，每年新能源个人指标54000人计算，今年个人新能源指标已经全部用尽，新申请者至少还需等待8年，2026年之后才能获得指标。今年春运期间，首都航空将携手海南航空、天津航空、祥鹏航空等11家航空公司推出升级版海天无限国内中转联程服务，旅客可以自由选择组合中转航线，且每航段价格可享受5%到10%的优惠。如果旅客乘坐航班需经停北京、西安、郑州、重庆、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这7个枢纽中转站，可以在始发机场打印联程2张登机牌，在以上地区中转时无需再提取行李和2次过安检。火车票销售目前也已经进入了春运时间，铁路部门对212306上出现的验证码进行了再优化策略，验证码的出现将控制在5%到10%左右，并只在最热门车次的售票中出现。今天起，北京全天的气温都在0度以下，并持续到周末开始冰冻模式。不过频繁的冷空气也让北京大气扩散条件偏好，蓝天将持续再现。再次提醒大家适时添加衣物，警惕气温变化可能引发的心脑血管等疾病。另外风力较大，出行请注意远离户外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落的搭建物。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活力无边，未来无限。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北从这里出发，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具有活力的现代都市，但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吗？北京城的源头要从何处开始追寻？古代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北京和周边地区如何往来交流？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为您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我们要跟您一起来继续感受燕赵文化传承千年。第三站我们要走进的是涿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涿州，感受历史中的幽烟沃壤。大美涿州，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涿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特聘专家、研究馆员杨卫东。杨馆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也非常感谢杨馆长，也是昨天专门从涿州赶来哈，住在我们这边附近，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正在这个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登录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还有新浪微博以及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杨馆长了。杨馆长，我们先给大家来定位一下吧。涿州应该说这个对于很多北京朋友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哈。涿州有个影视城，好多朋友可能知道。那么涿州到底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应该说它是在华北平原的西北部，北京的西南部哈。杨馆长昨天是坐高铁过来的是吧？ 对，25分钟。 25分钟啊？ 对， 这么快啊。不过高铁就是它每天是有一定的班次是吧？ 很多趟，有往返就从北京这个到涿州这个方向往返能有50趟吧。 哦，有50趟，哎呦，真的是太方便了。涿州从古到今就是我们京畿的应该说是南大门，跟北京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哈。 清代有一幅这个传说是乾隆皇帝题的对联，叫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南第一州。是我们是这个天子脚下繁南第一州。当然这个对这幅联呢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了。我们现在认为最权威的解释呢，解读呢，就是那个日边冲药，就是在这个首都的旁边，京城的旁边。冲药是个药冲。无双地没有第二个地方 啊，特别重要。 天下繁难是天子脚下既繁又难。 什么意思？难是哪个难？ 难是难于治理。繁是繁华繁荣。第一州。这个第一呢，很多人这个误解，认为是自己是，甚至包括我们本地人也认为自己是这个我们是第一。实际其实呢，它是一个当年乾隆皇帝南巡时出京城的第一个州。它是一个顺序词， 第一站是吧？ 第一站，对。所以说呢，这是一幅这个城联。而且乾隆皇帝当年呢，在我们现在是一处国宝啊，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济桥上，当年他南巡的时候呢，站在桥上还有一幅联，叫18省通衢，冠盖如云，斗大一州，工艺苦，2000年旧郡，河梁落日，车停片刻，感怀多。这幅联呢，它也是在对这个前面这幅联的一个解读，就说涿州这个很小的一个县级市，现在是县级市，过去一个小的城市，斗大一州嘛，工艺苦，这个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这个但是呢，2000年旧郡，河梁落日，乾隆皇帝站在这个永济桥上，非常有感触感怀， 确实说到涿州，地当冲要，兵家必争。自古以来涿州就是军事重镇哈。刚才说到涿州的位置，我再跟大家说的具体一点，可能更容易让大家感受到，就是涿州是东临固安，西接涞水，北通北京，南到高碑店。 对，北通北京实际上是和北京是接壤的。 接壤的。 对。 所以说涿州它一直是这个军事重镇，为什么呢？ 这个应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明显的就是历史上有十大战役，在古代史上，其中有一个战役呢叫齐沟关战役，这个齐沟关呢就是宋辽之战，当时就这个齐沟关战役之战也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就发生在我们涿州的松林店镇的齐沟村，这是现在这个齐沟关呢也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呢就是 仅这一点就能说明我们涿州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啊，何况这个当然到远到战国时期， 嗯 啊，当时这个在秦始皇时期，就设了涿县了啊，这会儿就有涿县。 嗯， 我们涿州呢有2300年的历史啊，而且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春秋时期呢就是这个焉知涿邑就有了城市。 嗯嗯、哦，邑就是那会儿住人的地儿 啊，就是城市，嗯。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涿州有2300年的历史。 对， 所以说涿州不但是军事重镇，它也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也有很多的这个名人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预告的片花里头就说到过这个，这个刘关张三这个结义的桃园结义之地，说这个张飞跟这儿也有关系是吧？ 对，张飞和刘备都是我们涿州人。咱们有大家这个耳熟能详、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三国演义》。 嗯， 《三国演义》呢，实际上是根据《三国志》 嗯、 啊来进行演绎的一部小说。 嗯， 但是呢，它有很多东西都是史实。尤其是这个《三国演义》的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嗯， 里边写到了个桃园三结义。很多人都知道桃园三结义，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发生在涿州。我们涿州博物馆，前不久，那是在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天做了一个叫特展，也是流动展览，叫《三国源桃园结义在涿州》。啊，我通过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组织了也是大量的文物，战国时期的、西汉的、东汉的，这个三国时期的文物呢，在我们本地呢是不是很多的？三国的东西呢是故事很多，这个我实物不是很多，因为只是桃园三结义，这个故事发生在涿州，哥仨在桃园结义以后呢，就到了 转战西南去了， 转战西南了，到了成都这边啊，到那边去发展了，所以说呢，我们做了这个展览以后呢，到这个云南宝山呢，到了安徽马鞍山呢，张家口啊，去展出，效果都非常好， 大家会觉得很亲切，也很好奇，真的是长知识哈。 对，因为他用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把这些个这个鲜为人知的，包括一些个《三国演义》这个之外的。故事我们都讲了起来。 现在这展览还在流动的展着吗？ 对，还在全国各地巡展嘛，因为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展览，也是这是按照博物馆的要求，应该有走出去请进来，这叫馆际交流嘛， 特别有意思哈。 对， 除了刚才说到的张飞啊、刘备啊，还有些什么名人是涿州的呢？ 哎呀，涿州的名人太多了。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涿州应该是中国名人城。 真的 啊因为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历史上啊，我们在90年代末的时候啊，河北省出了一个河北名人录，当时呢，涿州的名人最多是257位，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但是通过现在呢，我们近年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根据这个出土的大量的墓志，记载这个涿州历史上的有名的人物。我们涿州档案局原局长刘桂玉先生出了一本书，叫《涿州历史人名词典》。他这里边就有涿州本籍的名人就有408位。 嚯！ 这是截止到2015年的资料。因为我们这个考古资料还每年都在丰富。 是。 历史名人呢也会不断的涌现。 那您举几个例子呗？200多个。 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啊，当然是卢植。卢植是刘备的老师。刘备、张飞、慧能，六祖慧能、这是他也是卢姓，包括赵匡胤，卢兆麟，这也是卢氏嘛，是吧？邵康节，邵英、邵康节，窦玉君，就是《三字经》里边这个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里边的窦燕山，这个呢，当然有很多名人呢，他是有很多地方互相这个争名人，但是呢，我们都是根据史料。和一些考古资料来证明这些人哪些人是我们涿州本籍的人物，哪些人呢是这个是客籍的，就是跟涿州有联系的，比如说三国当中的这个关羽，那就是涿州人的亲戚嘛，是吧？没有关羽，也没有这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嘛，是吧？ 是兄弟了哈，这个是很亲的了。那么在涿州这座历史悠久的这个文明古城里头了，矗立着一处气势宏伟的建筑物，这里就是人们追寻千年文明的仿古之地涿州博物馆，也是在市中心的位置。杨馆长在这儿也工作了很多年啊，很有感情。 我们这个涿州博物馆呢，是个里边的东西 陈列的东西很多，这个基本陈列里边也是贯穿着涿州6000年的文明史，因为涿州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有人类活动，这个这是历史文物这块，还有一块呢是这个民俗文物，我们叫这个范阳遗风这块民俗的东西，还有一块呢是这个革命文物，叫峥嵘岁月，我们有7个展厅，陈列着2000件文物，有1000米的展线。这个展览面积有8000平米，但是我们这个馆呢是个新馆，虽然积淀很深，但是馆呢是2014年6月30号才正常的，才正式的对社会开放，是免费开放的，这个我们这个馆里边呢，馆本身这个建筑就应该算是一个文物，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建筑很特别，也应该是我们是从这个电梯上去以后，从2楼。往下边转，一直转到1楼，转到地下，最后从地下，这个从坡道上走出来，全是无障碍的通道，而且呢，我们这所有的展览呢，都能贯穿始终，这个连续性特别强。 馆虽然是新馆，但是这文物可是几千年前就有了，只是建了一个新的馆，把他们都一块放到这儿，有利于大家来更好的参观哈。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我们这个积淀是很深的，这也是我们涿州的一个城市的文化客厅。 洪生是我们微信的这个老朋友了哈，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涿州有什么好玩的地儿，杨馆长给好好介绍一下。他说好像涿州原来有个城楼，上面写着涿州这俩字儿，还挺气派的。 他说的那个，涿州写涿州城楼的，应该是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就是他说的应该是南门，或者就叫涿州。实际上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呢，能见到这个牌匾的是我们的通惠楼，是我们涿州呢中间的有一座这个建筑，就是它是连接这个，也是连接古城墙的。我们涿州的古城呢。有230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现在现存的城墙呢是始建于明代，所以说呢它的一些城墙的建筑，包括那原来的通惠楼，当然现在已经损毁了，这些个都是明代建的，他说这个应该是通惠楼这3个字，在我们馆里边就有陈列，就有这个匾。 说到涿州有什么好玩的，那么就有很多历史的遗迹可以去追寻了，一会儿杨馆长会来跟我们再详细的说。好，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呢，我们对于河北省涿州这片土地的古今历史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这里都有哪些历史古迹，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又涌现了哪些历史名人，在博物馆里如何探寻呢？稍后请杨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吗？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 ”2018-2019 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三，农历11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本市今天白天仍然是维持以晴为主的天儿，到了夜间会逐渐的转多云，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能见度上佳，风力明显减小，适宜交通出行。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持续变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未来3天的气温都在冰点以下，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悠烟沃壤，大美涿州。涿州这片土地人杰地灵，这里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东汉政治家卢植，中国地理学之父黎道元，苦吟诗人贾岛，宋太祖赵匡胤等都和此地有缘。为何这座古城文化底蕴会如此厚重辉煌？有哪些故事和历史在博物馆里能找到印证？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带着大家走进涿州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桃园三结义的时候，三人备下乌牛白马，这乌牛白马您知道哪个是祭天的吗？A 乌牛， B 白马， C 两个都是。 乌牛白马到底哪个是祭天呢？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我们城市广播呢，从24号开始一直到28号，也就是这周一到周五，我们推出了一个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京津冀三地的博物馆文物局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整个的直播过程中呢，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新浪微博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呢，我们一起要带大家走进涿州，感受历史中的悠烟沃壤，大美涿州。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涿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特聘专家、研究馆员杨卫东。杨馆长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文物工作哈， 可以这么说。 所以对于涿州真的是如数家珍。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数字啊等等啊，真的是这个 信手拈来，都不用看这个资料哈，真的是特别钦佩您。那么刚才我们出了第一道题是关于三国时候桃园结义的，刚才您也说过了，这个在涿州真的是非常的有名，现在还有一个流动的展览在全国进行这个巡展。刘备张飞都是涿州人，那么关羽包括他们也在涿州生活过是吧，当时是在这儿做什么呢？ 他是这样，关羽呢，这个据记载呢，关羽当年呢，他是在这个，他是山西亥州人嘛，在那个地方他一杀七贵，就是杀了七个坏人，七贵嘛，亡走范阳，逃到了范阳这个地方，他当然不是到了这儿以后就三结义的啊，当然这个有些文艺作品当中的写的呢，就是说他来到了路上什么一路上卖绿豆，完了看到了张飞井里的肉啊，完了把他拿上来以后呢，后来三个人打架，刘备一路风儿虎，这个故事是这样，是这样说的。 我们那预告里还用了这故事呢。 啊，对，这个因为有了一路风儿虎的故事，才有了桃园三结义。他是这样的，这就是当年呢，刘备啊，胸怀大志。但是呢，也没有结交很多这个有志之人，或者是这个有才华的、有才干的人。他就愿意结交天下好汉啊，来匡扶汉室。张飞呢也有这样的雄心大志，但是呢，他就在家里边这个屠宰为生嘛。他是个屠夫啊。虽然张飞是个屠夫，但是呢，据很多资料记载呢，张飞呢。也是他还善画美人，他也是粗中有细的。张飞当年他这个杀猪卖肉，卖不了的肉到了夏天他就放在井里边，当时没有电冰箱，没有冰箱嘛是吧，放在这个井里边，上边压上一个千斤巨杵，就是一个大石头的盖子，旁边写上，据说当时写下了告示，谁要能挪动这块石头，井里边肉拉一刀可以白吃。说关羽呢，他贩绿豆，他走到这个地方，他说是什么人夸下这样的海口啊？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井盖就挪动了，而且把这个整扇的猪啊，就放在这个贩绿豆的车上，就推到了涿州的城内的粮食集去卖。到那儿去卖呢，张飞的家人就报告了，说有一个红脸大汉。把咱们井里边的肉给取走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张飞就赶紧追到了这个粮食集，城里的粮食集，看到一个红脸大汉，卖着绿豆，旁边有一扇猪肉，一看就是他家的猪肉啊，他就把这个绿豆啊，他得找茬啊，他俩怎么这个碰撞 啊， 怎么认识？这样的话呢，他就把绿豆放在手里边一攥，就攥成了粉末，他就说你，他也说明他也很神嘛，力大无比啊，他就说你这个绿豆啊是以次充好，质量不行啊，两个人三说两说，就是打起来了，据说呢从东打到西，这条街啊是东西的街嘛，从东打到西，从西打到东，打得不可开交，这会儿有一个。推着草鞋叫卖的一个人，这就是刘备。他们到别人全都拉不开，刘备上前，就轻轻的把他们两个一分，就给分开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一龙分二虎，因为刘备是龙体，这两个人是虎体。分开了以后呢，后来才引出了这个桃园三结义。现在呢，我们涿州的粮食集这个位置，也是涿州城内。水门沟子这个地方现在也是做贸易的地方，这个街呢到现在也是高低不平的，旁边呢还有一个三义庙，也是个三义庙旧址。 所以说现在桃园三结义的地方我们还是能够探寻到的是吗？ 能啊，现在我们有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叫三义宫，叫敕建三义宫，这是明代正德三年重建的。这个三义宫呢是 这是哪位皇上敕的呀？敕建的 啊，就是应该是朱厚熜吧。这个他是这是最后一次是明代重建的。 明代。 他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在隋代，就开始有这个三义宫了。当时不叫三义宫，叫什么三义庙，叫先主庙。到了唐代叫先主庙。而且有很多的文人呢，给他提了很多的碑，有很多这个碑刻呢，还是著名的这个文物古迹，就甚至拓片，都是非常著名的文物。这个在隋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纪念桃园三结义的这么一个地方，叫先主庙，后来又改成三义庙，再后来到了明代正德年间才 改成了叫重修，才有一个三义宫，才改成叫三义宫。 这在涿州城里哈。 这个在涿州城南，7.5公里，也就是15里地的时候叫，这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嗯，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这个刘备的故里叫大树罗桑村，还有呢是张飞的故里，张飞的故里呢还有张飞古井。也就是张飞当年卖肉 的那个井 、当然呢也是后人，这个应该是最早的时候恢复这个古井呢是康熙39年，当时涿州这个知州涿州知州佟国义他恢复建立的，而且有一块碑，上面记载着，就前面我说的这些故事都是在这块康熙年间的古碑里边记载的这些个故事的。 哇，真的很有意思哈！除了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一个个去看，在涿州博物馆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这段历史的这个呈现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展厅，也叫涿水长歌展厅，在东汉这个板块里边，有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两个人把碗这个举起来，这个也是人们都特别能接受的这么一个三人的这个结义的这么一个场面，旁边呢还有一块碑，一块碑呢叫这个是风雨竹碑，这个风雨竹碑呢就是一幅风竹一幅雨竹，它是一个图文碑。它是实际上是后人伟讹的，当那上面呢是这个竹子，两幅竹子实际上是一首五言绝句，它是那个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究不凋零。传说呢这是关羽当年身陷曹营的时候，知道了刘备的下落以后呢，又不忍离开这个，不好意思的和这个曹操告辞，画了这么一幅图，上面呢蕴含着这么四句这个五言绝句。当时呢他是这首诗，这幅画给了大将张辽，张辽给了这个曹操以后，曹操一看这个刘备这个这个关羽这个人留不住了。这样的话呢又是上马金下马银，又把他送走，又让这个张辽呢给他送去路费和快马。由于这个曹操当年对刘备对这个关羽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好，才有了后来这个就是华容道这个关羽 埋下了伏笔， 埋下了伏笔，关羽才把曹操放了曹操这就是放着旁边这块碑。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个三国时期的文物，当然呢都是纪念性的文物了。刚才我也说了，这个三国的故事呢，也就是三国时期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涿州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曹操的地盘，因为它不是刘备的地盘，它只是呢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时候呢他们在这儿发生的这些事儿，所以呢这个时期的文物呢也都是属于是这个时期，就是魏，属于魏地的，魏蜀吴嘛，属于这魏地的东西，也展着一些个这个三国时期的文物。 好。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活力无边，未来无限。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城市文化范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从这里出发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涿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特聘专家、研究馆员杨卫东杨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感受历史中的幽烟沃壤，大美涿州。同时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新浪微博和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九尾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着急了，说想问问杨馆长，去涿州博物馆能看见哪些精彩的展品呢？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涿州博物馆呢，虽然建成的时间不太长，但是这文物可有历史了。以前不放在博物馆里，也是在这个文物局等等这些哈文保所里头搁着。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是这个 关于这个桃园三结义三国时候，但是还有更多的，因为涿州2300多年的历史嘛，这里有很多宝贝哈。来，杨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主持人说到了，有2300年，实际2300年是个建城史。 嗯， 我们涿州有6000年的这个文明史，也就是从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我们涿州呢 人类活动 就人类活动了。 嗯， 这样的话呢，也就自然就有这些个文化遗存。 嗯， 我们博物馆里展的呢，从这个仰韶文化时期的一些个陶片呢、陶器呀、商周时期的下节点下层文化时期的一些个器物都有。 嗯， 涿州博物馆里应该说是比较，我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并它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它非常有代表性，就是涿字壁。涿字壁实际上就是 涿字壁， 涿字方足部，部壁就是流通的钱币。 是布的， 它叫布币 啊、哦， 它就是那个小裤子形状的那个、 哦、 叫布币 啊， 布是流布的意思， 哦、 流布就流通的钱币、嗯、 哦， 桌子方足布， 嗯， 这个呢，它有几个版本的，就是这个钱币，当时呢，在西周时期，涿州就开始铸这个钱币，这个。现在上海博物馆有一枚，我们这个涿州的收藏家手里有一枚，我们这个历史资料上有很多，我们涿州博物馆展的虽然是一枚复制的东西， 嗯， 但是呢，这它足以说明涿州在这个时期的这个经济这个繁荣程度。 这是什么时候的币啊？ 战国时期的 啊、 战国时期的这个桌子布币， 嗯， 这是一件东西，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的镇馆之宝，是这个东汉时期的。彩绘陶神灯，神灯，就是一个墓里边一个无名的，应该说是个贵族墓， 嗯， 但是呢里边只是出土了一些个陶器， 嗯， 这个陶器呢应该是非常珍贵，它是彩绘陶器，这个神灯呢，它是由1米3高，这个由四组套接而成， 嗯， 7层，里边呢展现的是地下这个人们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场景， 嗯 啊，比如说一些个动物啊，植物啊，和一些个百戏啊，连还有这个天上的一些东西， 这是非常复杂，一层一层的 、这个神灯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还有一件呢是这个陶镜台 、 镜台就是架镜子的这么一个台子，因为人们都知道铜镜啊是古代人这个照面用的，但是呢这个墓里边的出土的不是铜镜，是陶镜，它是一种陪葬的名器嘛，只是这个 镜子是铜的，台是陶的是吧， 都是陶的 啊， 它都 是 陶的，就叫陶镜台嘛，整个连镜子带台。 不是，那镜子陶的怎么能看呢？ 就是它，所以说是名器嘛，陪葬用品事宜性的嘛。但是呢，这个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在于这个它解读了一种古代的用镜方式。过去我们从铜镜当中都知道，这个用镜子呢，拿在手里边或者挂在这个一个地方，挂在墙上。因为那镜子钮后边啊都有一个铁的支架，有的可以穿个绳子什么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呢，能解读了一种用镜方式，是怎么解读的呢？它是这个采用了。中间有孔，就跟咱落地扇似的，可以根据人体的高度来调节镜子的高度。 往上一点插在这个孔里头，往下一点插在那个孔里，是吧？ 对，这个镜台发现之前，这是2004年，5月份发现的。发现之前，中国在考古史上没有这种用这种这个镜子的用镜方式， 升降式的镜子， 对，升降式的。所以说呢，它是解读了一种用镜方式，它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我们的这个应该咱们文物界的这个在出土文物当中呢，是一种这用镜方面的这个文物当中的一个孤品。 这个镜台有1米多高呢， 也是1米14这个高度，这两件东西呢，还有我们的一批这个汉代的东西，三国时期的东西，今2019年的下半年要去日本去展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给我们组织了一个，其中一个有一个他们组织一个展览叫大三国，要调我们这些个文物要去展，所以说呢，希望听众们 要看赶紧去哈， 要去赶紧去，现在看的是真品，这个展出呢，我可能外边巡展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是吧？ 这是我们几件这个镇馆之宝啊， 之一、之一、之二， 之好几呢？ 对对， 一时说不过来。好多朋友还在问怎么去。一会儿快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请那个杨馆长刚再说一下，因为刚才开头稍微说了一下哈。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您也说了，跟涿州有关的名人很多，光一本书里就能编出就能找到200多位东汉的这政治家卢植、中国的地理学之父李道元、苦吟诗人贾岛、宋太祖赵匡胤等等等等，哪些是本地的？哪些是？他是和涿州结缘的呢？ 这就是刚才前面我好像提到了一句，实际上刚才咱们我们说的这408位本籍的涿州名人都是我们本地的，和涿州结缘的那 就多了， 当属关羽了 啊，对， 是吧？应该他是重量级的人物， 是、 当然这样的人物还很多，乾隆皇帝也是和涿州结缘的，几次到涿州啊，这6次南巡都路过涿州嘛，是吧？而且都驻跸在涿州。涿州有个清兴宫，我们涿州有一处这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兴宫，就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候住的兴宫。这也是我们刚才您问到的那个，就是听众提到的涿州有什么好玩的，比如说涿州的清兴宫包括一些个，涿州现在正在筹备这个2020年的保定市的旅游发展大会，旅发大会，由了涿州来，在涿州承办，我们呢也是正在这个打造这个各方面的环境，包括城市的可进入性啊，吃住行游购娱啊，当然历史文化。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杨馆长不失时机的给涿州做一个广告，推广的广告，自己的故乡、 爱家乡嘛。 是是，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名人上来，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卢植，他是算是东汉的政治家哈。 对。 那么李道元呢？ 李道元是中国的，应该说是世界的地理学之父嘛， 北魏的地理学家。 北魏的地理学家啊，李道元住的《水经注》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他记载了1252条河流，而且他的《水经注》呢，他不仅是一条这个是一部这个写历史、写地理的书，他同时还是写历史和文学啊，文学这个色彩也是非常非常浓的，而且是这个国际上都有这个。力学研究会嘛，他就是我们现在涿州还有这个道元村，还有东道元和西道元村而且呢有立道元纪念馆， 他这个是左边一个美丽的丽，右边一个耳朵旁， 对， 还有苦吟诗人贾岛， 贾岛呢，这个说起来贾岛呢，现在就是北京的房山嘛，因为咱们在做北京的节目是吧？ 对， 确实也是北京的房山，实际上，很晚的时候才归到了北京啊、原来他就一直就属涿州。最早的时候没有房山这个地方是有良乡，有良乡县，良乡县、涿县这都属于这个再早了就属于范阳郡了实际上这个到了民国时候，应该是最后一个是去这个到了清代的雍正6年的时候，房山才属了北京市，属当时的顺天府，涿州那会儿才不领县了。在之前，最多的时候，涿州这个地方领29个县，当然一直包含房山县，也就是咱们和咱们北京有关的。 所以说，涿州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军事要塞，文化也是这个军事重镇，文化也是非常繁荣的。这种就是有很多这种名人哈。 对。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这些，还有宋太祖赵匡胤，关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你们是把这几个皇上都算在涿州了是吗？ 对，现在我有时候这个对外就声称就说我们涿州，不是说毛主席当年说涿州有两个开国皇帝嘛，当然一个是赵匡胤，一个说的是刘备是吧？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应该说涿州有20个皇帝刘备和刘禅这都是皇帝嘛是吧？后来这个宋代的时候，从赵匡胤一直这18个皇帝他都是这个 祖籍都是涿州的 嘛是吧？当然还有这个卢氏里边还有两个这个外国的总统卢泰愚和卢武铉，他们都属于范阳卢氏。 这个范阳卢氏是就是姓卢的，这个根儿就在范阳这儿是吗？ 对，天下的这个姓卢的，都很多的姓卢的都称自己是范阳卢氏。就现在卢泰愚每年还都派他已经故去了，他每年他都有大使来涿州，涿州有个范阳卢氏宗祠来涿州来祭祖。世界有这也有范阳卢氏这个联谊会。 那咱就来说说范阳呗，因为我们这个之前也预告了节目，然后这个听众单就发来微信说涿州是不是就是范阳啊，还是说范阳属于涿州呢？ 它是这样的， 涿州呢也叫过范，也一直在叫范阳，也一直在叫涿州。 嗯， 从西汉的时候呢，这会儿呢，这个就设了涿郡了。 嗯， 这个治所呢就在涿县。这会儿呢，这个涿县辖什么呢？辖涿、丘、梁乡、固安、范阳。啊，这会儿就这个管辖着这个范阳。 嗯， 到了东汉时候还一直是，包括了又管辖这个梁乡啊，什么方城、固安、范阳。和这个北新城，一直到了三国时期，这会儿呢就改这个涿郡名为范阳郡。 嗯， 范阳的治所呢仍然在涿县，这个涿县呢、范阳呢都属于幽州。这个到了唐代呢，武德元年的时候呢，这隋朝呢把涿郡呢，就这个改涿郡呢就为幽州了。 嗯， 这会儿的涿县呢就属于幽州。到了这个唐代的武德七年的时候呢，就是涿县呢就又为范阳县，所以就一直这样的话叫范阳叫涿县，说是范阳是涿县，或者涿县是范阳，这个说法呢也对，但是呢，安禄山起兵范阳，这个确实不是在涿县，就是我们现在的涿州这个地方，他应该是在咱们北京的，当时北京也属范阳。哎，一块地方也属于、 哦，所以这是范阳跟涿州和北京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对对对，一直是这个关系。这个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范阳和涿县也离不开。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叫范阳遗风嘛。 范阳遗风，这个主要是展示了这个、 是非遗， 非遗是吧？ 对，这个是展示的非遗 啊、 因为它是遗风嘛，展示非遗、 哦。 说起这非遗了呢，和北京也是有很多的连带关系的。 嗯， 比如说非遗当中的两个省级非遗， 嗯， 一个是这个横旗调、 嗯， 是我们一个戏曲的品种， 嗯 啊、叫横旗调，还有一个是这个十步弦， 嗯，也是一种民间的 也是民间的曲艺形式的啊，十步弦、师父弦、 嗯、 这几种演出形式当时都是在房山、大兴、涞水、涿县这一带的流传、 嗯， 所以说呢，这个北京和涿县啊、涿州这个地方是密不可分的。 是这个十步弦呢，是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北京流行，它是从凤阳花鼓发展过来的哈。 对 啊、还有这个横旗调也是明朝万历年间是由这个逃荒的人带到保定的兴城县一带的这个。壮河村还有涿州的横旗村这一带， 对，它分上四调下四调、 哦、 啊，这样涿州这个这块呢在横旗村就成为了横旗调， 嗯 啊，这也是我们的省级非遗。 那么通过杨馆长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这个涿州的文化遗迹啊历史名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也知道了咱们这儿的几件镇馆之宝哈。那么涿州博物馆里还有哪些宝贝，历史上还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跟涿州有关，涿州和北京从古至今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共同点呢？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请杨馆长接着介绍。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喇叭裤 disco， 年轻的时候爸妈都是潮流先锋，如今年过花甲，爸妈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潮。传递最新养老理念，介绍最新养老科技，新潮养老产品，前沿养老服务，视频直播，互动体验。我是芳华，爸妈潮生活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三，农历11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非常好，风力也不大，天气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呢，预计未来3天气温都一直在冰点之下，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洗车指数就是3了，因为要结冰啊，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路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东二环南段的南向北，东三环三元桥到光华桥的北向南，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红领巾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东六环北窑上桥到李天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幽烟沃壤，大美涿州。涿州这片土地，人杰地灵，这里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东汉政治家卢植、中国地理学之父黎道元、苦吟诗人贾岛、宋太祖赵匡胤等都和此地有缘。为何这座古城文化底蕴会如此厚重辉煌？有哪些故事和历史在博物馆里能找到印证？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带着大家走进涿州博物馆。三国演义，三人乌牛白马祭祀天地，白马祭天，乌牛祭地，这都跟古人社稷盟誓的习俗有关。白马乌牛在古人的眼里是很受尊崇的，用它们来祭天地已是结盟社誓的神圣与庄重。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认为，宰杀白马乌牛祭天地原是蒙古人的风俗，后来传到了汉族，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13世纪的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到了涿州大城，为什么他说涿州是大城呢？ A 面积特别大， B 交通发达， C 历史特别悠久。 来，白马是祭天的，邓京啊、依依啊、小飞侠呀，还有萌小萌啊，还有 CC 啊等等，不少朋友答对了，还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 A 和 B 都选了，就是认为白马和乌牛都是哈，还是有分工的。好，那么第二道题呢，是说涿州大城为什么说是大城呢？面积大，交通发达，还是历史悠久呢？如果知道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12月24号到28号，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9点。正在为您播出，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以及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第三站了，要走进涿州，带您一起感受历史中的悠烟沃壤、大美涿州。为您邀请到的是涿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特聘专家研究馆员杨卫东。杨馆长呢，朋友们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什么涿州有啥可买的文化产品啊，怎么去啊之类的，大家别着急，这个一会儿再说哈，我们有一个慢慢的这个顺序。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涿州的历史名人，听众邵静说，他说我去涿州啊出差，我觉得那儿石碑特别多。哎，古涿州的石刻确实是非常有名的，是吧，杨馆长？ 对，这个尤其是在辽金时期，辽金时期这个涿州的寺庙也特别多。据历史记载，这个是村村有庙。现在涿州是400多个村子。 嗯。 这个当时呢，没有这么多村，但是也有200-300。 嗯。 而且呢，这个村村有庙不止一座，比如说刚才我说到了齐沟关。 嗯。 齐沟村，齐沟关同时现在这个坐落在这个齐沟关的一个村子，就叫齐沟村。 嗯。 这个村子当时，据我们现在这个收集的碑刻记载，就不少于5座庙。 嗯， 而且都非常有名。 嗯， 像刚才听众提到的这个，说我们涿州有很多的石碑。 对， 我们其中有一个展厅，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啊、 哎。 我们有一个展厅呢，就叫石艺通灵。 嗯， 不是说这个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吗？ 对， 我们不仅会唱歌，我们这是通灵。 通灵、啊， 通灵，不是宝玉，是石头。 啊， 是通石艺通灵。 它通什么灵啊？怎么 通 啊？通 灵魂，也通神灵，啊。这个并不是说迷信啊，对，因为这个是佛教嘛，佛教的东西有的是、有的是道教的，这个其中，我们当里边最有名的也算镇馆之宝之一的这个齐沟经床，它是5.3米，非常高，而且里边有这个从辽代天庆年间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的历年的题刻，里边记载这个寺庙的，这个兴衰。和这个这经床本身多少次倒，多少次修，信众如何投资，其中在元代的有一次地震在上面有记载。 嗯， 这次记载呢是就是记载着这个床子叫金床子。 嗯， 金床子地震动，就是说它倒了。后来呢又把它修起来了。 嗯， 这次地震在这个咱们国家的地震史上都没有记载。当然也可能是局部的了啊，但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地震是有记载的。 这个经床呢，我也跟大家特别解释啊，就跟昨天易县说到的这个道德经床一样，它这个是实际上是个石碑，它这个床不是床铺的床，床是左边一个毛巾的巾，右边一个儿童的童， 对， 那个床哈。 对，经床。实际上最早呢，这是一般的是寺庙当中的小品。开始呢是木头的。后来呢就是木头的，它保存的时间短呢。后来就变成石头的了，上边呢一般的就刻佛罗这个。这些经，这些固定的经，还有一些刻的是心经，还有一些呢是经床造像。 对，我看到还有很多精美的造像，里头有很多这个石刻的这种东西。 我刚才说的这个齐沟经床，它这是天王院，这是齐沟天王院的经床，它就是应该准确叫经像床。有一部分是像，它里边有53尊雕刻的像，而且呢还有一些个祭文。有鹿纹，有祭纹，非常的精美，也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还有一些这个佛手和石塔的构建是吧？ 对，石塔是石塔啊，这个经床是经床，石塔呢，这就属于建筑的构件了。这个我们也有，我们的石塔也有，所以说呢，我们有 永乐石塔， 永乐石塔对，也是我们的一个二级文物，一件二级文物。我们涿州的因为有这些寺庙，所以留下了这些个石刻，包括。石碑啊，造像啊，这个一些个这个有经床是比较有特色的，尤其是辽金时期的啊。 是，所以说在涿州博物馆里头有一个石艺通灵，艺术的艺，通灵，灵是这个灵活的灵，石艺通灵的这展厅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佛教文化，听众杜娟娟说，她说我去过承德， 到处都是喇嘛庙，涿州也有很多寺庙吗？是不是皇城周边都有很多寺庙啊？其实说到涿州的这个佛教，还真不是和承德的外八庙内八庙是一个时期的，那是清朝的事儿。涿州的历史会更悠久一些是吧？ 对，涿州的寺庙很早，北魏，从北魏时期、 哦、 可惜呢这些个北魏啊北齐的一些个东西啊一些个寺庙的石刻呀造像啊、嗯都不在国内了，都在海外。也是我们十亿通灵展厅这呢专门设了一个板块叫海外遗珍，也就是说这些个珍藏的东西 有图片是吧？ 对，都有 都 有 图片， 而且呢很多教科书里边就是这种文物的教科书里边、专业教材里边都把我们这些东西列进去了，说明涿州那个这地方呢，一是从这个时期北魏时期就开始有这些个寺庙，有这些个精美的造像，最繁盛的时候还应该说是这辽金时期。 是辽金时期。 对， 那边海外遗珍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也都是一些有的是这个就刚跟我刚才说的那个齐国经床似的、这种经像床。有的是呢，就是一些个发心的，这些个信士们，捐款建的一些个这个碑。 好，我们来继续说涿州。刚才我们出的第二道题说马可波罗说涿州是大城，为什么说是大城呢？涿州古代真的那么大吗？ 实际上它不是大城。 我 们您看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的总标题叫幽烟沃壤大美涿州。幽烟沃壤好解释嘛，是吧？幽是幽州啊，燕呢是燕国啊，当时我们涿州属燕国嘛，所以跟北京嘛是这个人缘相近，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嘛。不仅是地缘相近，我们是毗邻的嘛，是吧？这个接壤。这个就幽燕沃壤嘛，肥沃的土地。大美涿州，我们用的就是马可波罗的这句这个词儿。 大美涿州、 现在这个叫大美的很多了，从央视一直到下边地方的一些广告上，大美这个大美那个都很多。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大美呢是有出处的。因为这个当年呢，马可波罗呀，在他游记里边说涿州是个美丽的大城，他里边怎么说的呢？他说涿州这个大城，他说沿途接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行毕然后抵一大而美丽之城，名曰涿州。大而美丽之城不就是大美吗？ 他这形容词也稍微缺乏一点，全是美丽 啊。对啊，他就说见了这一片啊美丽的东西、 就是特别美。 就是涿州，我认为这个大美涿州就是美的不得了的。这个大是它是形容美的，它是来装饰这个美的。 特别美。 特别美，它并不是说大，并不是说有多大。 哎，所以马可波罗那会儿是到过涿州是吧？ 到过涿州 啊， 这都是在游记里边的记载、 就他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是这个路过涿州过来的。 对，这不是他是行毕嘛、他就是走到这儿以后呢，沿途接见有美丽旅舍，一串美丽嘛。 所以说这又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涿州那个时候的这个交通要塞哈、是非常的重要、是吧？ 对、天下也就是说日边充要嘛。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又可以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佐证。 对，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是交通要塞，所以我知道在宋代还有著名的战役辽宋大战 齐国 关， 刚才不是 是吧？ 刚才说到了 也说到了这个哈、 前面 那么说到这个涿州啊，应该说可去的地方还有很多，杨馆长再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因为刚才大家不是说吗，想去涿州走一走看一看，坐车又这么快，25分钟都到了。 对 啊， 可以坐高铁，当然还有其他的交通方式，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说。 好， 我们涿州呢，这个可玩的东西、历史文化的东西当然是很多了。有5处国宝。国宝呢，这个宝是保护的宝，不是宝贝的宝。国宝呢是我们的简称，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呢，第一处呢就是我们涿州的双塔。因为我们涿州呢，这个城里呢有两座这个古塔。一座叫做云居寺塔，一座叫做这个制度寺塔。两个塔呢都是你看都带寺，云居寺塔、制度寺塔。都是因寺得名，也就是原来有这两个寺。其中这个云居寺呢，尤其是北京的听众可能听得挺耳熟。 是啊， 北京房山就有云居寺。 是， 北京的 石刻很有名的。 对，北京房山云居寺叫范阳白带山云居寺，也叫涿州白带山云居寺，过去都属涿州。但是涿州城内的这个云居寺呢，过去是咱们就是白带山，也就是现在房山云居寺的下院。 我们到现在涿州呢还有一桶碑，是涿州这个就是白岱山云居寺的下院马房村，是这个房山云居寺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地母坐落碑，就是当时给他供养种粮食的地方，是下院。但是呢这两座寺呢都已经没有了，不像咱们房山云居寺啊，现在还已经恢复了，我们这现在只有两座塔，这两个塔呢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宝。除它之外呢还有一个塔是个密檐塔，叫永安寺塔，在我们涿州城东，在雕卧镇，在这个塔照村，这个村子你看都叫塔照村，照耀的照啊，塔照村，这是一处密檐塔。刚才我说的这前面这个智渡寺塔和云居寺塔呢，它是这个都是辽代的，都始建于辽代，这两个塔呢都是楼阁式砖塔，都可以登的，都可以登到塔顶的，可以观光料敌，这个登到塔顶，这涿州的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嘛，这个永安寺塔呢是密檐塔，是不能登到的，不能登的。这两处都是国宝单位，还有两个桥啊，一个是永济桥，永济桥呢，就是当年是人们走这个107国道，都知道，1982年这个桥才退役，才走到了现在的新桥，叫涿州桥，这个桥呢和湖梁桥，就是下湖梁桥，这两处呢都是国宝，这个桥呢，这两座桥和琉璃河大桥都是当年这个万历年间，圣母皇太后用她的私银。就他自己的掏腰包修的这三座桥，都始建于明代。但是涿州的永济桥比较特殊呢，是因为他当时可能建造质量不是特别好，这个几冲几毁，到了清代乾隆25年的时候，又由直隶总督方官成又奉旨又重建，而且呢，原来涿州这个桥呢叫拒马河桥，后来呢，乾隆皇帝这个下旨让这个直隶总督方官成安排人建了以后呢，就赐名叫永济桥，济是三点水，就是这个一个旗子，一个整齐的旗，济世安民的济，实际上它就是济呢是个安澜的意思，就是说这永远不要在洪水带泛滥了，这个桥叫永济桥。这两处塔，两个桥啊，这就是我们四处国宝单位，还有一处是金门闸啊，是坐落在这个咱们这个永定河右岸，在我们涿州的北蔡村的那个村北3.5公里处的永定河右岸上，这个地方呢和北京关系就更近了，它的这个西边是咱们房山的姚上村，东边就是大兴县，所以都和北京接壤的。 大兴现在是区了， 大兴现在也是区了啊，大兴和房山都是区了，现在是吧？ 是啊， 这是我们这个五处国宝单位，这些地方呢，虽然呢没有这个全面开发。就是开发成旅游点，但是呢已经我们在逐年的在进行了修复修缮和保护，以后会成为咱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观光的去处， 也别有一番质朴的风味哈。 对， 那说一下交通吧，这个涿州到北京这交通是非常的方便，您刚才说坐高铁25分钟哈。 对，25分钟是保守的，这我说的就是说从上车到下车到车停稳了以后，我们涿州当年号称12分钟可进京，实际12分钟就是行驶在路上也就是10几分钟 哦，就是包，因为那个进站出站是稍微慢一点， 对对，总的时间是25分钟，就是高铁多次的特别方便，往来都有，还有一个838是从天桥站一个公交车到我们涿州这个城内的跨涿州城内一直到城东也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开车那如果要不堵车的话也就是40分钟就能到涿州了，60公里嘛，我们的这个距离是涿州到天安门广场的距离是60公里， 它是走 107国道也行，走这个京港澳高速 也行， 都行 啊。好多朋友听了这个杨馆长的介绍之后，都说有要去一趟涿州的冲动了哈。红十字就说杨馆长知识渊博，讲的生动，非常的好。 谢谢谢谢， 也感谢红十字对我的问候哈，谢谢大家，我会赶快好起来的，有点小感冒。来，杨馆长，还有很多朋友问到去涿州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文化产品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文化产品，我认为它应该大多属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啊。比如说好买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现在有。这个鸟笼子，涿州鸟笼子，我们号称这个有一个产品号称涿州马，是在清代的时候， 这个遗老遗少们，这就玩鸟的时候，这个涿州鸟笼就特别有名，现在还一直有传承，也是我们的这个保定级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正在申报这个省级非遗，它的制作呢就是特别的精美，而且呢据说啊，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啊，这个我看这央视做过节目，这个鸟笼子就是人就站上去以后，这个都塌不了， 嚯， 就人能站上去，而且呢据说它的铜活呀，就是提鸟那部分，特别的精美。啊，这是涿州的鸟笼子，这可以买的。我们这专有这个市场，范阳文化园专有它的市场。还有呢，涿州有赵家生，全国这个民乐团里边90%用的都是我们赵家生的产品， 就是那个 就是吹的 吹的那个竹笙哈。 对，就是过去是鱼叫鱼嘛，滥竽充数的鱼， 笙、 就是笙， 竹字头一个那个生活的 生，对，生活的生，很多人还买了这个笙呢，作为家里的装饰摆饰，还有呢送亲戚朋友，这个意味着高升的升嘛。 这个寓意非常好， 送你一对笙啊，还有那个没有小孩的这个笙 这个寓意好多呀。 对，这是赵家笙，还有那个蛋雕，我们这涿州有葡式蛋雕，就是用鸡蛋和鸵鸟蛋各种鸟蛋雕的这个艺术品，还有我们一个这个传承人画的这个八魄图，就是锦灰堆一种艺术形式做的画。这个涿州呢，当然还有我们本身有一个古玩市场，每个周六呢，都可以这个周六的上午，都可以到古玩摊上去买些东西。涿州的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也是有的可以带走了。比如说涿州的豆腐丝儿，人们都知道高碑店的豆腐丝儿，实际上呢，刚才我前面说过了，过去呢高碑店就叫新城嘛，这个地方呢在古代也归涿州，所以那个它是卖出的名啊，现在就是高碑店豆腐丝儿、涿州的房树豆腐、涿州的沙板鸡、大碗面茶、油酥烧饼等等， 所以说这个涿州是个好地方。涿州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 啊。好的，涿州博物馆呢是除了周一闭馆，每天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们是常年中午不休息，中午不闭馆，免费开放，这个免费不免票，凭这个各种有效证件，这个领票啊，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说刚才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二道题，说到这个马可波罗说这个涿州是大而美丽之城，这个大当然不是说面积特别大或者是交通特别发达，是说它这历史特别悠久哈。 对， 是一个特别美的城市。涿州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而且呢离北京也很近，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燕赵大地文化一脉，这也是更好的了解北京，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地区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我们也非常感谢杨馆长从涿州赶到北京来，赶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这么精彩的介绍了涿州，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到涿州博物馆，到涿州做客，欢迎你们。 好，谢谢。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北京从这里出发，要带您到哪里去呢？ 在京畿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有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5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它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它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